台专属 logo， 如果有假甘愿处罚。第二，确实价格低，还原了酒厂职工价格。第三，所赠送的1000块钱的乐化通信网络电话充值卡是实实在在的把卡送到您的手上，能够清楚的看到2张500元的面值卡。 嗯，是的，仅剩到1分钟的时间了，赶紧来拨打进4007108888，4007108888，花1999元订购到3箱18瓶的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保健酒业有限公司原浆酒的同时，还有1000块钱的电话充值卡是免费送。 嗯， 珍品佳酿茅台茅香御液原浆酒1999元一箱，买一箱送两箱，和1000元话费，那么每瓶呢只划算到55块钱。每一瓶的瓶盖上都有着防伪编码，保证到滴滴真酒，滴滴好酒。4007108888，4007108888，承诺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直接拒收，不收取您的1分钱。那么明白了说，就是不让您花1分钱，只需要一个电话，确定要了再给钱，保证到您的消费权益。好的，4007108888，4007108888。 国庆长假将至，在不少朋友挑选目的地准备出行的时候，您可能想过，身边的人万一出现了危险，自己会在第一时间对他们进行急救吗？什么是 CPR？你会使用近在咫尺的 AED 吗？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汇总近期急救事件，和您共同学习救命神技。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由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啊，一开始要和大家来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都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呢是2015年的9月29号，星期二。我们要说到的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哎，接下来我先休息一下，请出呢我的节目助理小爱，请他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各位听众好。我是玉龙的节目助理 iVoice， 叫我小爱就好。在114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01年9月29日，意大利科学家费米诞生。在我看来，费米无疑是自伽利略以后最伟大的意大利科学家，也是1925年至1950年间世界上最富创造性的物理学家之一。费米由于发现新的放射性物质和发现慢中子的选择能力而荣获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还有，我快要没电了，关于费米的其他故事，请玉龙接着给您说吧。我没电了。 哎，你说我的这个助理啊，这太偷懒了，就跟大家简单说了说这个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费米诞生啊，自己就罢工了。接下来呢，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呢，费米对于人类进入核时代走起到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刚才讲到了，费米呢是一位意大利的物理学家，后来呢他的事业的成就呢是在美国，这是为什么呢？在1938年，因为呢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猖獗啊，费米的妻子呢也是因为是犹太人，费米就带着妻子啊被迫移居到了美国。费米呢在离开意大利之前啊，他在罗马就已经是一位非常高产的科学家了，在整个的这个理论物理的领域呢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非常重要的贡献。在1934年呢，费米曾经呢有一份报告，在报告当中指出啊，他把中子源和靶子之间呢插入了石蜡，放在呢入射中子的前面，结果呢使得激活强度增强了几十到几百倍，这就是费米偶然发现的慢中子的现象。这个慢中子啊，我刚才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不是很了解，没关系，您就接着往下听。慢中子的产生呢，对于呢核能的使用是产生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影响。费米的直接任务就是用慢中子照射尽可能多的元素，生产和研究大量创造性的放射性的同位素，还有其他的物质。 刚才跟大家说了，费米呢因为他的妻子是犹太人，被迫呢移居到了美国。费米来到美国之后呢，进行了一系列可控式的链式反应，并且呢在1942年的时候啊，成功的在芝加哥大学的操场上建立起来了第一座的原子堆。他们利用石墨作为减速剂，减慢中子的速度，以非常丰富的铀作为可裂变的物质，开始建立了反应堆。时间到达了1942年的12月2号的下午2:20，费米的反应堆进入到了临界的状态，支持一种自持链式的反应达到了28分钟，人类从这一天开始进入到了原子时代。费米呢后来是担任了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学的教授，一直呢到他罹患癌症去世。物理学中呢用很多方式来纪念他，比如说呢把第100号元素的名字就叫做费，这个就和这位非常著名的物理学家是有着关系的。我们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和大家共同回顾了一位非常伟大的物理学家的故事。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其实呢在前天开始啊，我就已经发现了 NASA 也就是美国宇航局呢对外啊发布了，说我们打算要在昨天夜间的23:30向全世界呢来宣布一个新的研究成果。一直就等啊等等啊等啊，终于等到了。 NASA 究竟宣布的是一个什么研究成果呢？他们竟然在火星上发现了水。不过这个水呢跟我们平常在地球上喝的什么纯净水啊、矿泉水啊、汽水啊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这种水呢准确的来讲是一种高氯酸盐，是一种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咸的水。但即使是这样，科学家们已经是断定火星至少在夏季都出现了可以流动的盐水溪。根据呢相关专家呢所出具的证据显示，在火星上他们观测到了黑色狭长的痕迹所组成的斜坡纹线，似乎呢是在火星最温暖的季节出现，并且变宽蔓延，在火星一年当中的其他月份呢消失殆尽。这就足以证明了火星呢依然处在地质活跃期，是存在着液态水的，更加的进一步的增强了说人们有可能在火星上发现甚至孕育简单有机生物的可能。同时呢这个计划呀也使得美国宇航局呢会在2030年左右呢来正式的实施人类登陆火星的计划。这个计划呢因为水的存在变得更加的简单。关于呢这个话题，我们明天晚间的照亮新闻深处也会呢邀请相关的宇航专家跟大家来说一说，在火星上发现水究竟是怎么发现的，这个水未来如何来去使用呢？明天晚间我们会把这个话题展开和您详细来说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个科学新知，我们要说到的这件事情呢是喝啤酒。有人说呢男人啊啤酒喝多了会有啤酒肚，那么女人要是啤酒喝多了会怎么样呢？有相关的研究人员呢来监测1500名女性啊在好几十年的时间中喝酒和不喝酒发现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呢喝一两次啤酒的人患有心脏病的风险降低了30%，得出了一个结论，适量的喝啤酒对于女性的身体是有一定状况的。不过呢是有一定益处的，不是一定状况的。我接下来要说的状况是什么呢？这仅仅是限于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呢喝1到2次啤酒的人。如果说呢成为一个酗酒的人，天天没事就喝酒的话，他们得其他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要比其他的人要高出50%。所以跟大家说了这么多，还是要奉劝各位适量饮酒。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在以上的时间玉龙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全球科学界的最新的一些进展。明天晚间如果您对火星有兴趣，对于火星上发现的水有兴趣，以及呢通过水的发现有没有可能再给我们所接下来带来振奋人心的其他报道，明天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就和大家来关注这个震惊全世界的科学事件。但是今儿呢我们要和大家先不关注外太空，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关注一下人本身的生命健康。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各位走入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 叶之峰装饰，中国网球公开赛独家装修合作伙伴。 国庆长假将至，在不少朋友挑选目的地准备出行的时候，您可能想过身边的人万一出现了危险，自己会在第一时间对他们进行急救吗？什么是 CPR？ 你会使用近在咫尺的 AED 吗？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汇总近期急救事件，和您共同学习救命神技。 北京时间20:3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我们的这期节目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它更像是一个课堂，因为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专家来现场跟我们讲一讲关于急救的事情。为什么今儿和大家来说急救这件事儿呢？那是因为就在啊这小半年的时间，甚至呢就在几天前，在北京在马拉松比赛以及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事件当中，都出现了一些人，比如说出现了心梗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情况导致心脏骤停，结果接下来呢可真是把人吓坏了。有些人呢，哎，被人救了回来，但是有些人呢，就是因为这心脏突然的停跳，就离开了这个宝贵的世界。其实有一些急救专家已经告诉我们，人在心脏啊骤停的时候啊，短时间内对他进行一些适当的、准确的急救，是可以把他从死神的边缘拉回来的。但实际上有很多人真的不知道这个急救该怎么去做。国庆长假马上就要到了，有不少人呢也会选择外出出行。如果说我们在旅途当中，身边的亲人或者呢见到了路人突然倒下，你知道他的心脏有点问题，我们要对他进行紧急的救治，看到身边一些可以去救治的器材又不会用，这干着急可怎么办呢？相信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就能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带来帮助。一开始我们和大家来听的这首歌叫做 In My Life， 在我的生活当中。其实呢，没有了生命，一切精彩的生活都是空谈。保护自己的生命健康，就要从学会一些简单的急救知识开始。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许久不见我们的老朋友，西城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王志东。会长您好，我们又见面了。 你好，玉龙。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跟大家来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啊。 好的。 还有我们的新闻观察员陈虎龙，欢迎虎龙。 嘿，各位晚上好。 刚才呢，我向咱们听众朋友介绍了一下，说其实呢，哎呀，这个最近呐、啊，这几个月的时间，我看了一下身边有关于比如说心脏骤停啊、心梗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报道啊，就是导致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这事儿我一搜还挺多的。具体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哎，我继续来请出我的这个节目助理小爱啊，不知道他这个电充好了没？来听他给我们讲一讲，看这些事情都是怎么回事。 大家好，我是小爱。刚才上网搜到了一些有关急救的新闻事件，接下来给您播报。在今年3月无锡马拉松比赛中，一名年轻选手猝死，经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抢救成功。8月16号，解放军301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张永刚在北京首都机场因心脏骤停死亡，而自动体外除颤器近在咫尺，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9月7号上午，广州暴雨倾盆，一名年轻女子倒在公交车站，不敢贸然施救。救护车到达的时候，该女子已经失去生命体征。医生表示，如果事发的时候有人扶她一把，并进行胸外按压，就能为抢救争取时间。9月20日，北京马拉松比赛，在37.5公里处，一位52岁的男性参赛者心跳骤停，所幸三位有急救技能的跑友紧急出手相助，这才让他转危为安。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呢搜集了一下网上最近的新闻。其实呢，就在这一两个月的时间当中，身边呢出现这种猝死的事件已经有很多了。有些人呢成功的被救了回来，而有些人呢就差那么一步。接下来我们继续就和大家来回到今天的话题，一起来学一学救命神技。来，先问问我们的节目新闻观察员陈虎龙。虎龙，你平常有没有会注意到比如说一些什么急救技巧的掌握呀，以及说真的发现自己身边有人出现了一些问题，你会对他们怎么做呢？ 其实这方面的这个就是我周围朋友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紧急的情况。不过呢，倒是我在平时的生活过程当中也还真向这个有一些这个医生朋友啊请教过这个问题，就是真是有人心脏骤停或者感觉到心脏不适，后来就是呼吸停止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啊，注意到过。我记得有朋友跟我介绍过，说拿这个比方说有一个人说这个朋友他心脏不太舒服了，哎，然后平躺到地下的时候先别动，然后呢用这个 右手的食指还有中指啊，摸一摸这个颈动脉，看看颈动脉跳不跳，然后呢再检查检查他的呼吸怎么样。还有的是跟我说到这个用这个双手手掌摁这个胸骨这个下半部分的时候，做这种心肺复苏的时候，这个手法之前我也了解过一些， 嗯， 但是呢我还没有亲自实验过， 嗯， 哎，但是这块我觉得是挺重要的一个事情，尤其是七月到八月、九月、十月这几个月，不管是天气炎热也好呀，还是九十月这样的开会月，我估计大家都挺忙， 嗯， 很容易着急上火或者干一些事情的时候，一下一不留神说心脏这个不太舒服，或者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呢，可能感觉有一些这个心律不齐啊，或者说是心颤那种感觉发生， 嗯， 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周围的这些朋友或者说和他相伴开会啊，出去一块活动的人，就得注意一下，哎，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果说能提前有一些比方说打个预防针，哎，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知识，那我觉得是防患于未然的一种很好的一种方式。 对，我们刚才讲到啊，就在之前举行的北马的比赛中呢，有一位52岁的男性参赛者突然倒地，心脏骤停，哎，但是所幸的是周围刚好有人会急救把他救了回来。 没错， 还有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讲，这国庆马上就要到了，防患于未然该怎么做。今天呢，我们就请到的是西城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王志东，欢迎呢王会长回到节目中。先问您一个话题啊，我从小就听说，比如说有人倒地了啊，第一个急救的方法是掐人中啊，这个管用吗？ 不管用。 那这个掐人中这方法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传统啊确实是过去口口相传， 嗯， 但实际上它是没有什么科学效果的， 一点用都没有。 不是说一点都没有，如果这个人啊不是猝死， 嗯， 而是一过性的晕厥， 嗯， 通过掐人中一些刺激， 嗯， 可能对他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嗯， 刚才像这位嘉宾说的，或者我们在马拉松比赛中看到这个猝死的情况，这个我们的特征就是呼吸心跳停止了， 嗯， 这时候你掐人中就没有一点作用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该做什么？ 这时候呢我们常用的手法叫做心肺复苏， 就是说的 CPR、 英文的简称就叫 CPR 啊、哦、 这个 CPR 呢是专门针对这个出现心源性猝死， 嗯， 也就是心脏原因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的，这个人呼吸心跳突然停止，我们叫猝死， 嗯， 这种情况而采取的非常有效的一种抢救的办法。 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一个人，哎，我好好的突然这心脏就不跳了呢，这气儿就不出了呢？ 这个原因比较多，一般最常见的就是心脑血管的问题， 嗯， 比如说心脏由心脏疾病再加上外界的这个因素突然导致心跳骤停， 嗯， 或者心脏本身呢我们从医学角度上说出现的心室浅颤，就是说这个心脏呢它是不是有规律的跳动， 嗯， 而是一种无节奏的一种颤动， 嗯， 不能有效的把血液供应到全身， 对， 这时候呢人就处在一种危急的状态， 嗯， 我们所说的黄金四分钟就是在心脑这个完全缺血的情况下，四分钟之内，如果我们就出手抢救，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 CPR， 嗯， 这种手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人工呼吸， 嗯， 一个就是心外按压， 嗯， 通过大量的实践证明，这个方法是非常有效的。 这俩得配在一块用。 得配在一块用。 哦。 那为什么要这么用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心脏是在我们的一生中日夜不停地在工作， 嗯， 我们可以休息，可是睡觉的时候心脏不能休息， 嗯， 它休息了以后，如果就心脏停了，我们的人体的器官脏器停止供氧， 嗯， 供血， 嗯， 我们的生命就这样失去。 对，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脑在缺血四分钟以上，它就会出现不可逆的改变损害， 哦， 它会液化。 难怪有些人说心梗或者其他的原因导致心脏骤停以后，时间长了，即使救过来了，身体也会出现其他的问题，这就是因为大脑出现了损伤。 没错， 嗯， 也就是说超过四分钟以后，就算专业的医务人员赶到现场， 嗯， 这时候抢救回来的成功率会大大降低， 嗯， 甚至这人的生命已经逝去了。 对，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医学知识的大众， 嗯， 可能会第一时间出现在这个发生意外的人的旁边， 没错， 这种概率是最大的， 嗯， 而正巧你碰上一个医生， 嗯， 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嗯， 所以啊我们大众掌握这种初级急救的 CPR 的技术和技能，能够出手相救，在四分钟之内我们就立即争分夺秒的去救他， 嗯， 对挽救生命将会产生极好的 极大的作用。 对，我知道咱们西城区红会经常会面向大众做一些这方面的培训，而且很多培训呢是面对面的手把手的，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您觉得仅仅通过声音的方式，我们可以教会大家至少说在遇见事儿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起到一定的基础作用，这能做到吗？ 能做到。 怎么做？ 对大众啊进行这个基础的初级急救培训， 嗯， 就包括这个 CPR 嗯 和 AED 的使用啊。刚才我记得主持人呢也提到过 AED， 嗯， 它是一种呢这个便携式简易的心外除颤仪， 嗯， 这个除颤仪再加上这个 CPR 的手法技能， 嗯， 对抢救猝死的患者极大的提高这个抢救成功率， 嗯， 那么我们呀要对大众进行这方面的普及和培训， 嗯，对， 在美国等一些这个普及进行的比较早的一些国家， 嗯， 他对这个大众的普及培训率能够达到人群的70%左右， 嗯， 而我们国家啊起步比较晚， 嗯， 我们现在整体的普及水平并不太高， 对， 那么北京啊还有一些大城市，应该说啊包括西城区做的应该是相对在国内还算比较好，但是我们跟这个普及的水平大众这个培训水平来说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嗯， 也就是说 人口基数太多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老百姓掌握 CPR 甚至听说过的比例还有相当大的比例不知道， 对，不知道， 嗯，对，听都没听过，在 美国 会 听说过， 嗯， 你像提到 AED好多人非常陌生， 嗯， 根本就不知道， 对， 这就跟国外它的普及率呢我们就有差距， 嗯， 所以这就是我们包括国际和各国红十字会需要向大众普及的一个重要的知识， 嗯， 也是我们需要努力的一个任务。 嗯，好，来说一下具体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先来说一下这个 CPR。您刚才说了有两点，第一点呢是人工呼吸，第二点是胸外按压。 嗯， 我看到每一次这个电影当中有这种胸外按压的场景，我心里就下意识的害怕。我说一个人骑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然后呢两只手叠在一起往下咕哧咕哧的压。 对。 有没有可能把肋骨给压断呢？ 我甚至还看到一个细节，说有的人摁的时候直着摁，直着摁， 嗯， 直着这样摁的时候，可能是一只脚还踩着 啊，哦，啊，还 还有这样的一种姿势， 这个是完全错误的， 啊， 这样做是不对的。 嗯， 我想简单用几句话告诉大家， 嗯， 为什么我们要心外按压， 嗯？ 为什么要人工呼吸？ 嗯， 正常我们一个生命在活动的时候，我们要呼吸外界的空气。 嗯， 外界的空气里边大约21%是氧气， 嗯， 这个氧气对我们的生命是极为重要的，这不言而喻， 嗯， 那么在呼吸心跳停止的时候，我们的心脏就不能往外供血， 嗯， 也就是说氧气不能供应大脑各个脏器了， 嗯， 这时候我们通过体外的这种人工按压，就是用外力让它心脏压缩放松，压缩放松， 嗯， 嗯， 能够大约起到1/3到1/4左右的能力， 嗯， 也就是说不能达到正常的排血量，可能达到1/3到2/1的排血量， 嗯， 同时我们人体吸进去的空气，如果通过我们人体的空气不加工，再呼吸给传给这个需要抢救的人，这里边含氧量有多大呢？大约是16%， 哦， 也就是说我们传给他的气和我们压给他的力，将维持他最低限度的生命， 嗯， 也就是说他这时候的脑和其他脏器的血液供应是没有完全断掉的， 嗯， 没有断掉的情况下我们就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这个宝贵的时间是什么呢？就是医生在路上， 嗯， 救护车在路上，直升飞机在路上， 嗯， 他们正在朝这儿赶，我们做这些有用的事儿、有价值的事儿，将为挽救这个生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能够有效的 当医生赶到的时候， 嗯， 你这样交给医生是一个还有希望的人。 嗯， 如果大家在旁边只是观望，只是商量，只是束手无策，这是如果专业的医生赶到以后，这时候你将面对的是无法挽救的、无法挽回的一个局面了。可能就是说， 嗯， 说白一点，这人已经生命已经逝去了。 对， 或者是说长时间的大脑缺氧，这人抢救过来也是个植物人， 嗯， 所以这个一直不停的、持续的进行人工呼吸和心外按压，一般的比例是每按压30次， 嗯， 人工呼吸2次， 嗯， 重复5个循环以后，观察 就像刚才小川老师说的，有没有脉搏，有没有呼吸， 呼吸对， 呼唤他有没有反应。 嗯， 如果你的旁边正好赶上附近有 AED， 嗯， 就是刚才我们说这种便携式的心外这个自动除颤仪， 嗯， 我们正巧就这个人又经过过短暂的尝试性的培训，我们使用了这 AED 以后，将使抢救成功率根据美国的这个统计数字由3%提升到70%。 哇， 哦，这个是非常 这 抢救成功率将大为提高 啊， 所以这个学跟不学不一样， 一样 旁边有没有家伙事儿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您说到这儿，我就得问问您，这个 AED 刚才讲到的是心外自动 除颤仪。 除颤仪， 嗯， 我们也知道除颤仪在电视剧里也看见过， 啊， 医生左手拿一个柄，右手拿一个柄， 对， 嗯，然后呢上面还有两个抓手，然后在下面空冲一下，哐当一下，再来一下， 对， 然后就看那个心电图的波，本来是一条直线，然后滋咯滋咯滋咯滋咯就跳起来了，就说明这个人过来了。 对， 但您说的这个自动心外除颤仪，是不是也得说两个人拿了这个东西在他的身上这样垫？ 你所看到医院的这个除颤仪， 嗯， 和我们的心外自动除颤仪的功能是一样的， 哦， 但是医院的这个更专业， 嗯， 功能更强大，需要较深的医疗基础和水平和专业人士去掌握。而我们所说的 AED 是便携式的自动的这种体外除颤仪，用老百姓听的话懂的话来说的，可能人家用的那个是长焦的单反照相机， 嗯， 我们用这个 AED 呢，就是专门为没有医学常识的人设计简单培训以后就会用的傻瓜牌照相机 啊， 哦， 但是傻瓜牌照相机不见得比专业的抢救水平低， 嗯， 为什么呢？专业的不可能大量在各处都设置普及，这种可以能在人员密集的场所，比如说机场啊， 嗯， 车站码头， 嗯， 商场都可以设置。 对， 另外再一个，它简单易学易懂，便于操作。 现在北京是不是首都机场就有一些地铁站也有？ 首都机场、地铁站有。这， 嗯， 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后呢，推动了北京的这个急救设施的建设。 嗯， 那么这些设施的安装，应该说是北京的这个急救水平啊， 嗯， 提升了一个新台阶。 对， 但是需要重视的是，光有 AED 这个神器，这个家伙事儿还不行， 嗯， 还得要有会使用它的人。 您不是说那是傻瓜相机吗？ 对， 我们现在谁不会用 傻 瓜相机啊？傻 瓜相机也得会 用，拿起来咔嚓咔嚓拍一拍就 行了。傻瓜相机也得要经过简单的培训。 我看着说明书，我现场啊，这个这么用，那个那么用，我直接就给它装上去，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没有带这个 AED 啊，AED 现在已经设计的，你按照说明书，只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平，不需要教。应该说可以学会， 哦， 但是我刚才强调了四个字儿，争分夺秒，那边还需要抢救，您在这慢慢看说明书肯定是来不及的， 第一章第一节1.1 1.2 1.3 我相信这个初中以上的人都能看懂这个说明书，也会正确的把电极贴到胸前，正确的位置，但是我们事先把它学好，事先熟练的掌握， 没错， 多培训几次，在关键的时刻，是不是能够争分夺秒的用它呢？ 对， 而您现场去看说明书，第一，我估计您一紧张，可能中国字那时候都不认识 了。紧张很重要一个因素是。 这时候和平时您看说明书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经过培训的一些人，可能在使用的时候都可能出现心慌、手抖、出汗，眼睛视力不清，心慌的咚咚跳，人家心脏不跳了，他心脏使劲在跳，是吧？这时候都训练过的人都可能出现这情况。 嗯， 您现在拿现场拿个说明书现瞧现看，那肯定是来不及的。 嗯， 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在学习 CPR 的时候，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能够学习 AED 的使用。 嗯， 一旦我们身边出现了心脏猝死的这些患者，我们就能够，如果正好在机场，我们看着附近有 AED，我们就大胆的把它取下来，大 胆使用。 嗯，您说到这儿呢，就之前我们要说的我们要提到的一个事情啊，也曾经跟大家讲过，有一位中国的医生在美国去旅游， 对， 在旅游的过程中呢，哎，突然身边的有人倒下了， 就是朝阳医院的一个急诊主任， 叫唐子仁，应该是唐医生， 对， 这唐医生呢就现场啊对他进行了急救，哎，急救完了以后呢，就把这个人呢给救过来了。当时啊，这个唐医生也成为了国内的红人，很多人呢都打电话就采访他啊，这怎么救的，当时心里什么想法、什么感触等等等等。其实呢，就是因为唐医生平常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他能够救得了， 他有专业知识。 对，就说到您刚才讲这个 AED 这个东西，如果说你不懂，你乱用的话，是不是反倒也会产生危险？比如说电极我贴错了、贴反了，会存在这个风险吗？ 没错，要如果用错了，肯定会有不良反应、副作用。 嗯， 那么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唐医生，我忘了他姓什么了。就他自己啊，在记者采访当时候，他也说了一句我记忆犹深的话。 嗯， 他说我在这个娱乐场所看到一个美国女性， 嗯， 突然猝死倒地的时候， 对， 我第一反应就赶紧过去对她进行心肺复苏。 嗯， 他说幸运的是，这是他的原话，说在美国这个 AED 设置确实比较覆盖面比较大。 哦， 他这是这个公园的工作人员， 嗯， 就提溜着一个 AED 就来了。 嗯， 来了以后就提供给他，他真是喜出望外。 对， 他说正在抢救过程中，就有人把 AED 给他送到手上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个的。 嗯， 这时候他就马上使用这 AED 对这个患者进行正确的除颤抢救。 嗯， 然后这个患者呢，就从这个昏迷和心跳骤停的情况下就恢复了意识， 对， 抢救成功了。 嗯， 那么刚才这个疑问呢提得非常好。首先我们要正确使用，首先电极你的贴到位置贴对，但是呢现在考虑到我们使用这个 AED 的大多数是没有医学专业知识的人， 嗯， 他现在越设计越先进， 嗯， 越设计越便捷，也越设计越安全。举个例子来说，就您贴错了，它有语音提示，它告诉您电极位置错了。 哦，这 它有语音提示 啊。 另外再一个，如果您贴对了以后，它会告诉您，请您离开患者，不要触碰他的身体。 嗯， 您还在触碰，它不会电击的，它会告诉你离开它。因为什么？你摸着这个患者电击的时候，连您一块一块电击。 对 啊， 对啊，所以它会反复提示你。 嗯。 再加上你平时的训练，你会按他的要求去做， 嗯， 这时候他会自动的快速的诊断这个人需不需要出产。 嗯， 不是说你上来一按电钮他就放电， 嗯， 这跟医学专业的不一样。 哦， 他得自动判别， 万一这个人心脏是没问题，其他的问题呢，你跟 人 一电人 是其他问题， 对， 不是心脏的问题，或者心脏的问题不需要出产。 嗯， 这时候他这个仪器会提示说， 嗯， 不需要出产。 嗯， 这时候如果需要出颤上，他提示他说可以出颤， 嗯， 请离开，请按电击按钮。 嗯， 电击完了以后他会告诉你出颤成功，解除出颤。 嗯， 他也可以告诉你说继续进行 CPR 心肺复苏。 哦， 复苏一段时间他又提示你请继续出颤。 哇， 我们这次北京马拉松赛的过程中， 嗯， 这位患者呢就是正好倒下的时候非常幸运， 嗯， 旁边呢有两位首都体育大学的，是北体还是首体我忘了，两位大学生，他们正好在红十字会经过过 CPR 训练， 嗯， 所以他们就大胆的果断的出手抢救。 嗯， 同时我们运动员里头还有一位南方的医生，是个广州的医生， 嗯， 他也停下脚步加入了抢救，还有另外还有四个人一起抢救，直到救护车赶到，救护车赶到以后，在救护车上有 AED， 嗯， 在 A 救护车上进行了四次除颤，这个人生命终于得以抢救， 嗯 嗯， 抢救成功以后，通过这个心脏支架、血管支架，这个人能够恢复跟过去一样的状态， 嗯， 所以假如当时没有这四个志愿者、旁观者和这个及时赶到的救护车，那么这个人的生命可以说是没什么希望。 对， 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一些马拉松赛事当中有运动员猝死而生命失去的一些情况。 嗯， 所以我们加大这个宣传，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学会出手帮助， 嗯， 这就带来更多的生的希望。 没错，其实我们这次北京马拉松的比赛呢，从世界性的更多的这个马拉松竞赛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北马的这样的一个提高的地方，就是对于保障啊，对运动员的这个生命的安全。而且呢，从刚刚我们这个北马的这个例子来说呢，也可以看到，一方面是科技的手段，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手段，另外一个是周围人的这样的意识，所以说能够用这样的方式，科技的手段能够一臂之力、啊、 对。但是你说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后我们节目马上就结束之前、哎呀，王会长能不能再提醒提醒大家，马拉松啊，我看了一下，今年很多地方都举行，但是但凡是有这比赛，好像就得有人出点什么大事儿。什么样的人能跑，什么样的人您就谢谢别跑了吧，搞不好命都跑没了，谁都不愿意见到这样的结果，无论说是您的家人或者说这比赛的承办方，都是不愿意见到这结果的。 时间关系我就简单说一下，因为任何运动都可能有一些意外，尤其是马拉松，它是一个大强度的长时间的运动，所以对这个身体条件要求更高，那么我们人群当中可能有一些自己有心脏病但是又没有感觉，自己不知道的一些人，他平时在运动中呢感觉还行还可以，可是遇到这个大强度的比赛，同时呢由于锦标性和比赛性，他的紧张度就大幅度提高，就可能触发一些心脑血管的意外。 对， 所以在这种大的赛事面前，我建议还是要进行适当的体检，尤其是心脏方面，血压啊量一量，心电图做一做，听听医生的意见和建议。如果医生呢觉得你暂时不适于这种大强度的运动，咱们还是稍微缓一缓。 是， 而且最后也说来，马拉松呢各个地方都在举办，目的也就是为了让全民健康都能够深入人心，大家都有这个意识，然后多去跑跑步，让自己的身体健康了。至于说你能不能跑完全马或者能不能跑完半马，这个不重要，你能不能拿名次这个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有锻炼身体的这个意识，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然后另外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说了啊，急救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还得经过专业的培训，才能够把该用的劲儿还有该用的心用在点儿上。再次感谢西城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王志东以及新闻观察员陈虎龙做客。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 在以下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我是玉龙，明天相同时间照亮新闻深处咱们接着聊。 头顶着蓝天，沉默高原，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详。走不完的路，望不尽的天涯，在燃烧的岁月，等漫长的等待，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我想有你在身边，要怎么说我不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头顶的蓝天，高原，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详。在寂静的夜，曾经为你祈祷。 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欢迎来到今天的距离问答，我将给出各位关键词提示，猜猜我所形容的是什么职业，请听题。他有